人家，今天庆祝你老人家， 哥哥换西装， 姐姐穿丝袜， 你也有溜冰鞋， 你还有洋娃娃， 我有一支枪，天天耍枪花， 我把那泡泡糖吹得比地球大。 可爱的爸爸，可爱的爸爸，一位高升薪水家，今天庆祝你老人家， 今天庆祝你老人家， 红烧栗子鸡，清炖冬菇鸭， 醋溜黄鱼又爆虾，外加那常备的黄豆芽， 一起黄豆芽我心里怕， 最好不要看见他，最好不要看见他。 可爱的爸爸，可爱的爸爸，但愿你薪水天天加，天天庆祝你老人家， 天天庆祝你老人家。